惦记着一些。别说那角落太孤寂，虽没有你的梦，也会有我的歌。哦，不要说，别说那过去太拥挤，那很久很久的事，我会惦记着一些。别说那角落太孤寂，虽没有你的梦，也会有我的歌。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？是否这次我

只是漫步的雨。

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，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，我是好音乐95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-3033，1391011-3033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奇迹难拿到。最不然家人友好，我会陪你坐点医疗，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多高，吃好吃歹无计较，怨天怨地嘛袂晓，你的手我会把你牵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家后。阮将青春嫁在恁家，阮对少年就对你对到老，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时阵若到，我会留你先走，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。时阵你我缘投，穿好穿歹无计较，怪东怪西嘛袂晓，你的心我会永远记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家后。阮将青春嫁

Thank you.